用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雾，北部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3-4级。今天晚上多云转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首先呢，祝大家这个五一节快乐哈。那近期啊，有不少的听众来咱们楼市好声音询问啊，说这个西城的教育入学的政策呢已经出炉了。那对于这个西城区就学以及想要在西城区就学的朋友来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还有就是咱们西城区购买学区房的意义又如何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国豪宅研究院的朱院长，您好。 高主播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西城，尤其是18年这个政策的一些事情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通过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啊，随时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随时的也会请朱院长呢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那前两天这个西城的这个18年的啊这个入学政策一出来啊，真的是很多朋友都这个就是就特别关注啊，包括还有很多以前在西城上学的或者说已经上学的朋友看了一下之后说，哇，这个跟我们前几年的这个政策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啊，和好多东西都不同了。所以呢就大家对他的关注度非常的多啊。那我们也来说一下，就是还尤其还有一些这个非经济的家庭也很关注，所以我们说说他里面的相关的一些事宜吧，包括他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说的啊。来，先朱院长先跟我们说一下。 是这样的，这次这个西城区这个关于这个教育这个资源的这个分配的问题呢，这个它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第一，对这个租赁这个住客啊的这个在这个北京是北京籍的，但是在北京没有房子的这个住户，他的孩子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可以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他也可以这个就近上学呢。 就是关于这个租房的哈，当然这里面其实也有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不一样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18年这个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是吧，刚才咱说到的就是你有这个什么居住证啊、全家户口本啊等等哈，会有一定的这种上学的这种机制啊。 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关经济就是没有房的人啊，这个政策也规定北京市户籍无房家庭，然后如果说长期在这个非户籍所在地工作呀、居住啊，符合一定的这种条件，其实也是可以在这个区县去接受这个义务教育的，对吧？ 对这个问题呢，这个大家要这个注意，刚才我们这个主播啊，这个在这个讲解的时候，就第一 这个五证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即便是你是经济的，而且是这个租赁住房，还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够这个享受这个就近这个上学，这个入学在西城上学的这么一个这个条件啊，这一定必须的是有优势条件的，并不是普遍的。 那能够说一说吗？这个条件大概都是有什么呢？ 他是这样的，他说要符合在同一区连续单独承租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上有登记备案的。你是没有登记的，没有这个中介过的，没有这个证明的，临时你去搞一个这个租赁的这样的户口是不行的。就是说把关还是很严的，你要连续住了3年啊，在这个当地住了3年，而且呢这个能够有案可查的啊，能够查得到的，能够备案的啊，在官方这个认可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不是好像我在这住了3年就可以了啊，他这是有优势条件的。 那而且这次呢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多校划片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多校划片呢，以前比如说好像我看它有3所学校，比如像皇城根小学是吧，还有一些比较稍微好一点这种学校，它有3所学校是可以进行这种多校划片的。但是呢有朋友就会问啊，说这个多校划片会不会影响之前本身我就应该上这个划片这个小学里边的朋友，就会有这样的一些这种疑问啊。 他这个是这样的，这个多校呢，这个划片呢，它这个是以前实际上就有过，不过这次是在这个强调一下，它实际上呢是要在这个原有的教育这个资源啊要进一步丰富。你如果不丰富，还是那么多这个教育资源，然后又要面对更多的这个需求，那肯定是这个你就是说了也白说。所以说它后面的一定是这些高校一定还要这个增加班级呀，或者是扩大这个招生这个面啊，否则的话这个是没办法满足的。 其实也就是说啊，这个多校划片呢就是在本身原来的这个划片的基础之上，它可能会像比如说这个新街口学区，就刚才比如说皇城根这个例子啊，它可能会像这个新街口学区或者说是这个什刹海学区，然后再多招一个班，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原来，比如说原来是招8个班，那现在我可能会招10个班 啊，或者更多一点。 对，所以这样的话让更多的这个学区的这个孩子能够上到这个好学校，当然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要求的，也不是说我在所有的这个孩子里面去学，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另外这次呢还有一个强调，就是4年的这个儿童啊到这个入学啊是要免试，不要这个用一考试把这些人都挡在这个门外。如果这些学生一开始都很好，他来上学干嘛呢？对吧？所以说这个放宽这个门槛，入学降低这个入学这个考试的这样一个这个条件，免试不要考试，到年龄一定要让孩子上学，这是个原则。 那咱在2018年的时候，刚才说到这个多校划片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最新的这种调整吗？除了刚才咱说到的可以增加一些这种班级之外， 他这个呢，对口招生呢，这个是他的这个其中这个一个方面。另外，这个多校划片也是这个一个方面，但是说1000到10000，最重要的还是要根据这个4年儿童啊，这个绝对数量，然后呢扩大这个教育资源是可以，不能把孩子们这个关在校门外啊，这个是关键。当然说起来这个容易，这个做起来难，怎么扩大啊？这个因为这次这个北京市这个政府教育部门还是这个准备了一些这个措施的啊，这个他自然这个 放开这个口子，就说明他已经有所准备了。 嗯，我们这边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那今年的这个义务教育入学呢，首次明确了这个租房入学多采取这个多校划片，那具体的这个细节能跟我们说一下吗？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稿子当中第三个问题也是说到了这个租学的就是租房的这个事儿哈。这个租房呢，刚才这个多校划片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细节？刚才咱最早提到的是关于比如说我户口是在这儿哈，那可能我会到其他的这个区。然后会有一定，那这个租房是怎么弄的呢？ 因为这个各个区呢，这个情况这个不太一样。这个那个东城区呢，它是这样承诺的，这个保障这个符合条件的本市非东城区户籍无房家庭适龄子女在东城区接受义务教育，但是它有一个条件，还是也是本市户籍的经籍的，这个是一定要有的，没有这个还是不行的。而且满足条件啊，通过审核的申请家庭子女将多校划片通过电脑这个派位入学。那么这个西城区呢，有西城区的这个规定啊，符合入学条件的呢，单位集体户籍适龄儿童按本市户籍对待适龄儿童，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根据学校学位情况，通过多校划片方式在全区范围内派位入学。那么从这个上面来讲呢，这个西城区的这个规定呢，还是首先要考虑到这个本市经籍的这个户口，然后外籍的也不是说不搞，但是可能他要在全区范围内派位这个入学，不是你想到哪个学校就到哪个学校，这个是一个。那么通州区呢，这个现在这个市政府所在地呢，他这个要求呢是符合条件的本市非通州户籍无房家庭子女呢，将由区教育考试中心或乡镇教委办安排进入有空余学位的公办民办学校这个入学。好，但是通州区的这个条件呢，肯定是比其他的还要严一点。 嗯， 这个还要这个这考试中心啊，还要这个介入啊，还有这个乡镇的教委办也要这个介入，而且呢，这个强调有空余的学位的公办民办学校这个入学，那不能保证啊。那丰台区的规定呢，是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呢，按照区教委已经规定的小学入学片区上网，这个填报志愿参加多校划片派位入学该区的集体户适龄儿童也采取多校这个划片。你看这几个区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多校划片派位啊，这个这是一个它的这个， 这是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方式，是吧？ 对。 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啊，主要还是来说说这个西城啊，因为自东城这个教育阶段升学政策发布之后呢，近期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西城的这种就学的一个政策哈。以前呢，大家买各种学区房的时候也是在说哈，就是尤其是小学，大家都会觉得公认啊，这个西城应该是比较好的，或者算是说最好的哈，所以大家都会选择这个西城来去上学。当然也有很多这个西城土著啊。这个是吧，这个本身就是西城户口的朋友，所以更关心这个西城的这个政策。那今年这个西城的政策当中最大的啊，就是关于这个幼升小，不刚才就说了嘛，新增这个学区派位的这种方式哈。有一个文件，它原文就是说，法定监护人在西城区您具有独立的产权房或者是租住公房的本市个人居民户籍的适龄儿童，若所在学区有学区派位入学计划，可以自愿的选择报名参加，那通过计算机派位的方式来确定入学的结果，相关的办法呢另行制定，并且对社会来公布。通过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能不能理解啊，就是说就像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他是北京土著户籍啊，有两口子，父母包括他奶奶，对，都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户口呢是在一起的，那房子呢可能是奶奶的，就像我之前跟您说的一样，就是现在很多都是这种四老房产，因为毕竟这个像西城啊东城啊都是一些老破小，说实话这个房子其实质量啊包括它的物业什么肯定就不是很好，但是因为它年龄比较久了嘛，所以都是这种房间。那一般这种房子呢可能也都是一些咱们的这个爷爷奶奶辈儿 辈啊、姥姥姥爷辈啊，他们的一些房子啊。那这个时候呢，但是家里的这些父母和孩子可能都会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姥是在一个户口上。那这个时候，这个小孙女啊，她能不能就近上学？那属于第几批次？能不能参加咱们这次新增的这个学区派位入学的方式？ 他是这样的啊，这个现在呢，整个这个学生这个入学的问题呢，大致是这么三种方式。一种呢是房子和户籍啊，你住的地方和你的户籍是一致的，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这肯定是的。还有一个是有房子没有这个当地的户籍的，还有一个是这个无在当地无房，但是有北京这个有这个当地户籍的，譬如说有西城户籍的这样的人啊，这一共有三种方式。但是我觉得无论这三种方式，有一种方式这个满足的，都应该尽量的这个解决他们的这个入学问题，不应该因为这个小孩的这个在这个地方没有房子或者是户口不在这个地方，就不能这个让他这个上学。所以呢，这三种状况，当然因为教育这个资源这个有限，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四老房产，因为之前西城的政策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个房子啊，如果是父母的，也就是法定监护人的，然后呢这孩子的户口又在里面，那你肯定算是第一类的这种排位的一个名字。那第二呢，就是关于他是四老房产，也就是说孙子是在这个爷爷奶奶啊姥姥爷的这个户口里面，然后但是这个房子不是法定监护人，不是父母的，而是爷爷奶奶，这属于第二类啊。那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认为，就是这次我们所增加的这个学区派位的这种方式，就等于说像一些好学校就是扩招的这种哈，那是不是只针对于第一类，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是法定监护人是这个房主。这个房子是他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参加这种比如说可以上好学区去派位的这种方式。那第二类，如果是四老房产的，虽然你可以就近上这个西城的学校，但是你不能参加所谓的就是这种好学区的一些派位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 对，你这个理解是对的。这个按照这个政策字面的意义应该是这样讲的，但是这样讲呢，也这样的安排呢，也有它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这种不合理呢，这个需要我们教育资源这个逐步扩大以后才能够逐步这个解决。可能短时期他想这个让三个方面都满意的这种招数，肯定是这个暂时还是不行的。所以但是这是开了一个好头，在以后我想应该这个可以的。 所以说呢，就是今年啊，毕竟它这个变化比较大嘛，所以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分析一下哈，就是通过我们各自的一些这种理解，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如果像比如像耿这位朋友，就是虽然是太奶奶的房本儿，这个就是，但是孩子户口比如说就是西城的，然后呢，虽然自己本身父母没有房子，但是其实还是可以参加就近的这样一个派学的，就是西城，比如说我西城户口，那我还是可以在西城去上学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吧？ 是是是。 只不过可能关于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学区派位可能没有办法参加了，因为他是必须要有父母的房本的这种， 对吧？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就是因为毕竟在这次这个大家去看整个这政策就明白，就是他有的时候对这种可能说的不是很详细，他只是说了一些大概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您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呢，我们也可以互相的这个聊一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关于这次可能变化比较大的这个学区派位的这种方式啊，跟大家说一下。简单来说，其实呢就是实质和这种操作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幼中小的这种学区派位计划，基本上是来自这个小学优质学位，就属于这种刚才说的扩优， 对吧？ 它不会影响到大家所担心说我本来是在这一片上学的，会不会就不让我在这儿上了？ 对， 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属于扩优，在这个八个班的基础之上，或者几个班的基础之上，是增加那么一到两个班像这个小好的学区，和咱们所说的初中的这种学区的保底的这个意思还是 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特别担心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在学区派位的门槛比去年提高了，就要求这个参加的户主名下在西城必须有房，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哈， 嗯、 属于第一类的那种、 嗯、 您才能参加、 嗯、 属于这个四老房产的这种可能就不能参加， 嗯， 是这意思吧？ 是，对，这个你的理解非常这个准确，但是他这个也强调了，就跟考大学一样的，你这个报考这个第一这个那个你登记的学校只能有一所，你不能这个地方也登记那个地方，然后好像这个可以优选吧，这个优选你没得这个优选，你要登记哪所学校就一定在这份，你没登记这个学校就一排位的时候就把你自动排掉了。 嗯嗯嗯，是的哈。好的，那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西城区这个小升初啊的这个就学的方式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种调整，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是幼升小啊、 嗯、 啊，那关于这个小升初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调整呢？ 它是另有调整啊，另有调整，它这个与但是它这个基本原则呢是要这个保持稳定啊，在这个对口直升派位这个入学中呢，符合对口直升入学条件的应届中国籍的啊，强调中国籍的毕业生呢，在自愿参加的前提下，依规定呢，直升比例通过计算机派位方式入学。 嗯 嗯，那么对口直升入学是西城区，2015年那个新增的小升初入学的方式啊，这个标准是当时定的，当年呢是包括雷锋小学啊。思石库小学啊等少数小学参与对口直升啊，它是有指定的这个学校参加这个对口直升的，按照毕业人口呢30%的比例啊，通过计算机随机派位直升到各自对口的三藩中学、北京四中等8所名校中，之后呢逐年按10%比例递增啊，他这个从小学到中学啊，他一直都把你这个一步步都这个给你设计好安排好，而且呢他给你带来希望啊，这种比例啊，这个每年呢按照10%的这个量往上这个增幅往上增，直至到80%的对口直升最高比例啊，那么按照这个15年到这个那个再过8年，那还是要有几年要达到80%，所以还要有点耐心啊，还要有点耐心。另外呢，这个2017年呢，西城区的这个小升初呢，对口直升派位入学的最终比例为呢，有资格且申请对口的直升学生呢，是大概在50%，2018年，刚才我们讲的西城小升初啊，就小学生初中对口直升比例呢，将增至60%，它说明它兑现了。这个 对，它会慢慢越来越多的啊。 对对 对, 对，以后可能都会有这种就是直升的这种比例会越来越多。 对呀、啊，这个以后这种比例是一定要逐步这个提高的，就像这个这个大学的现在的这普及率都。涨得太高了，对吧？ 嗯，没错啊。当然这个一会儿呢我们下半段也会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比如说像这有哪类人群可以在西城区申请这种小学哈。当然有些朋友就特别担心啊，就是说这个我们是这个西城的这个户口，但是呢我可能在其他区域有房，这个怎么办，会不会不让我孩子在这儿上学啊？因为我想的是啊，就是说不管怎样，我觉得政府他不可能说让本区就户口一直在这儿的这个孩子上不了学，我觉得 这是肯定的， 不会这样子的，就是吧？哪怕因为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挺多的。你像很多这个西城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房价挺高的哈。那你说，而且它的居住环境又不是很好，所以呢，一般很少说我在西城买一个新房，这个很难，真的是。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会在朝阳啊、海淀呀、等一些这种去上班的一些地方去买自 己的一套房产，所以他在别地可能会有，但是在西城他不一定啊、有这种房子，只不过可能户口一直在父母的这种就是老四老的这种房产当中。 对， 所以那这个时候那孩子到底在哪上学，可能很多朋友就比较担心了。按说我个人觉得哈、这个只要户口在西城的孩子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他这个是一直以来啊、这个传统的基本上也是这种做法，这个以房子来决定孩子的这个上学，这不太科学。 嗯，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房子和户口一起，对吧？ 啊，对对 对对。那你说这个人家户口在这儿呢，一直就在这儿呢，就生下来就在这儿了，你不让人上学，这不太可能，是吧？但是我们很多要追求生活品质，那我不可能在西城去买一个房子，那很多都会在朝阳、海淀啊这些地方去买， 对 吧？那这样难道是因为我在外面有房子，我户口的西城的这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吗？啊，是吧？这个我倒觉得不太会有这样的这种方式发生。 是是是。 嗯，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这个互动一下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这边呢有位彩虹说，我加进来了吗？加进来了，您现在这个我看到您发的这个信息了，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是可以直接来问的哈。然后时光问一个问题说，请问性质是这种房改房，也就是属于这种公房的这种性质，那去西城幼升小的话，那属于什么样的条件政策呢？就我是觉得说，不管它是公房还是说这个公租房，还是说我买的这种商品房，它应该都是属于这个西城的房产的，对吧？ 对，但这次可能是，特别强调的这个不是你的房子的这个产权的这个归属的问题，而是第一是户籍的问题，第二是你在这个本地。你的家长在这个本地，这个假如你是外地来这个打工的，在连续工作的这个年限，或者是你是北京的，在这个地方这个在到这个本区来工作的连续工作的年限，它不作为一个参考条件的。 嗯，好的，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那下半段我们还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西城政策的一些事情哈，包括如果买学区房的话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问题之类的。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千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

先前面四个区县，这个已经开始了，后面呢也城六区的那个其他这个区呢，这个也都这个跟着后面也都这个出台，一些这个教育资源分配的这个政策。这个问题，尽管发布的这个时间这个不太长，但是这个引起的这个议论啊是十分这个广泛的，因为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的问题是十分这个重视的，因此啊这个出台已经出台的或即将出台的这各种这个教育政策呢，这个一定要尽可能的这个照顾到这个子女的这个教育的问题啊。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由北京社会生活心理卫生咨询服务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京津冀养老机构又来北京这个各种推介哈、啊。说据悉呢，今年这张家口市的养老服务协会呢，是会联合八家养老机构组团来京啊，并且和这个部分北京养老机构合作这个床位置换的一些计划，让北京的老年人可以这个零负担啊常住这个张家口的一些养老机构。同时呢，该地今年也是联合28家景区推出适合这个京津冀地区老人避暑旅居的一些短期的养老项目，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到不同地方去，有点类似旅居的那种感觉啊。然后的这个地方住几个月，那个地方住几个月啊。 他这个还有个问题呢，还考虑到因为这个两地的这个养老机构它的收费标准不一样，那有的人在北京可能这个收费标准太高了，他如果承受不了，他可以到张家口那边去这个。这个养老啊，这种状况，这样多了一种灵活性啊，倒并不是动员所有的人都到那去养老啊。 嗯。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三月下旬以来呢，各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个定位，从本地的实际出发，不断的出台这种区域性的限购、限价、限贷、限售、限商等差别化的一些调控政策。但是呢，随着这种调控的深入啊，部分调控政策出现了不够精准化、精细化的弊端。那当前呢，急需进一步的细化，包括摇号、信贷、税收等在内的一系列差别化调控的政策，以满足首套刚需，来支持改善需求，遏制这种投机炒房的一些事情。 他这个呢，这个出台这样的政策，这个他是对的。这否则的话，我实行的这个五项啊，这个抑制房价是有好处，但是也误上了一大批这个刚需。所以呢，这个从城市角度呢，这个一定要这个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啊，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在一个城市里不同的区域也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一句话，既要这个限制炒房，又要这个让刚需这个不受到伤害。哎，就是这个意思的。 嗯，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那从天津市国土房管局获悉呢，自2018年5月1号起，天津市呢将进一步的来扩大租房补贴保障的一个范围，上调补贴的标准，那同时呢扩大出租人的补贴范围，补贴政策的调整力度和是近年来这个最大的一次啊。那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儿哈，租房补贴就是还是提倡吧，我觉得。 它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这个国家这个总体的对房地产这个住房消费的市场采取的是一售养租，对这个买卖房子呢，还是要进行这个控制啊，这个房租房贷这个首付款。这个提高了房贷的这个利率提高了，然后这个银行的放款速度也慢了，实际上呢是把这个买房的速度控制一下，然后呢去培育和鼓励租赁市场的发展，这也是今年这个住房这个制度改革的这个一个重点啊。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00后一代呢开始进入了社群生活，那亚洲都市呢也是迎来了共同住房的一个新风向。随着亚洲人口和房价的不断的增长啊，尤其像一些一线的这个城市啊，那这一风向呢也正逐渐的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重点投资的一些领域哈。所以之前为什么咱们北京这几年的房地产发展的 这么的迅猛， 对， 跟这也是有关系的哈。 嗯嗯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还是继续说一说关于这个西城的一些户籍入学的一些情况，包括来说一说关于西城学区房的一些事情。我们先来解决一下有位朋友几位朋友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位朋友这个风来树竹说了，本来我们是西城户口，也户口也在西城，但是因为呢这个房子啊，老家把房子给卖了，就是因为户口呢可能一直跟着这个父母啊，结果自己的户口没地儿落户了，说这怎么办呢？这个我觉得您就得问一下西城的户籍科了吧。 户口还在是吧？ 就是不是啊，是因为人家把房子卖了以后，现在是必须要把户口迁出嘛，迁出来之后他就没地儿去了，就是自己没有房子嘛，然后老家房子也卖了，所以可能没有地方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得问一下这个西城派出所的这个户籍科， 对吧 得问一下他们怎么办了，因为您没有房子可落，但是呢我又是北京人，那我又是西城的人，那让我这户口怎么办是吧？ 你不可能是无户，这变成了黑户，对吧？ 对，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还真的得问一下西城的这个户籍科， 对， 有可能还您这户还真没法迁。我觉得这个要不他没迁不到哪儿去是吧，或者是放在一个西城的一个集体户当中啊，这个你就得问一下这个西城的那个户籍科。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这个可能不太大。为什么不太大呢？因为你要么就是迁出，要么你迁出肯定有落户，没有落户没有接收的地方你也迁不出去。 但是现在买房是个问题，就是因为您把房子卖了，买方的人他一定是让你迁出的。 对 吧，因为他要买这个房子很大一部分是冲着西城的户口去的。 他是问你买你的户籍的。对， 所以我觉得您最好啊，在买卖之前啊， 先把这个搞清楚 的。对，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西城的户籍科，我这边如果要是把房子卖了，我要迁出来，我怎么办？西城是不是能有一个可以暂时的这样一个集体的这样一个户口可以让你放进去啊？这个我觉得您最好去问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不是户籍的人，对吧？ 但是空档是不大可能。 对，空档肯定不可能。对啊，所以您问一下吧啊。然后呢，时光刚才不是问到关于这个公房的一些事情吗？后来他补充了一个，说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公房，就房改房跟商品房有什么区别，买卖或赠与有什么要求吗？啊，如果说比如说如果是上学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反而都是这个西城的这种房子啊。 对。 但是如果你是买卖，那肯定是有区别的。首先看您这房子能不能上市，对吧？ 对。 然后上市之后呢，因为有一些这种政策房啊，它可能是需要补齐一些税款， 对 吧？然后包括可能五年之后才能拿到房本，五年之后才能上市。然后另外一个呢，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和正规的商品房不一样的一些地方，那这个肯定是有一些区别的啊。所以您先搞清楚您这房子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然后我们才能具体跟您说啊。 房子住房和户籍的一致性，这个看来还是有点重要的啊，要不然这个在教育这个资源分配上会受到一点影响。你看从刚才这个六个区的来讲，还是有多少有点影响的。 没错啊。来，我们下面再看啊，这个有朋友呢一直在问说，那到底想让孩子在西城上学，具体有哪类家庭可以去申请呢？ 他这个上面这个大致这个归纳了一下，大致有五类啊，五类很细的啊。这个一个是那个就有独立产权房啊，你自己有独立产权和租住公房的本市个人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就不是个人户籍，而不是这个集体户籍的适龄儿童。 对。 第二个呢是这个法定监护人在其他区无独立产权房，并实际居住在西城区的西城区个人居民户籍适龄儿童，又是再次强调的个人。第三个呢，就是实际居住在西城区的这个西城区单位集体户籍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在其他区无独立产权房，至少一方为该单位集体户籍，并在户籍所在单位工作。他这个就比较宽泛的啊，只要夫妻两个这个有一方在这个是集体户籍的啊，你比如说我是个学校的这个户口，或者是哪个大这个部委的户口，那行啊，有这个户口就可以了啊。第四个呢是这个实际居住在这个西城区啊，法定监护人呢在西城区工作啊，这个法定监护人 不一定是父母，也可能是委托的这个法定家人。你比如说父母到国外去了，或者是不在这个北京市工作啊等等啊，这种一个指定的法定监护人也有，并持有呢北京市啊工作证的居住证，还有呢这个台胞子女就的批准证、华侨子女来京接受义务教育证明信， 嗯， 还有呢这个全国不适合管理部门开具的不适合研究人员子女介绍信，即使父母的进站函，还有这个部队的这个司女界这个政治部开具的这个随军家属证明且现役军人证件等证明的失联这个儿童啊，所以说他这个都有具体的这个细节的。还有呢就是取得居住地街道办事处开具的非本市户籍失联儿童在西城区就的批准书的失联儿童啊，这个就这一条是宽泛的，他肯定有特殊的这个人才啊这个其他的这个这一些特殊情况的事情也可以这个的，就大致是总之是五类，但是具体的细项还是很多的。 对，就是这里边我觉得他只是说了一个大类啊，但是就像刚才很多朋友一直在问到说这个四老房产的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四老房产是不是应该属于这种第一类吧，就是因为虽然说法定监护人在西城区具有独立产权房或者是租住公房，因为好多啊有这种租住公房的这种朋 友。对对对对。 当然都是一些比如父母来租居住，但是呢他的子女和他的孙子啊基本上也都是在这个里面去居住的。那我觉得像这类人应该是在刚才说的这个第一大类里面去。 对对对。 当然这个第一大类里面可能还是分为两类，咱们自己来理解啊。 对对。 第一大类以后就是有房子的和居住公房的这个本市个人户籍家庭怎么来分，第一个就是本身是父母的房产是吧，这属于这个当然是最高等的这种排位的这个哈。然后呢还有一等就是四老房产，然后但是孩子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来居住，父母呢可能跟他的户口也都是在一起的啊，是吧，这种我觉得也在这一个大类里面，只不过可能他要稍微靠后一点而已。 对对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去担心啊。好的，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除了西城之外啊，刚才快讯当中也说过了，像其他的区县，然后这两天也都是陆续全都出来了哈。那到底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也跟大家再简单来分析一下，因为也有朋友问一些比如像东城啊、丰台呀、对等一些海淀呀、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咱们刚才说了一个这个东城是吧，东城简单的说了一下是吧， 刚才西城这个是丰台、通州啊，海淀啊，它都有它有新的这个有它的这个政策，但是四个区域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东城好像我看他这个租房的这个时间是不能晚于2015年5月1号，就是说在2015年5月1号之前您租房的还是有可能的，之后可能就不行了，对吧？ 对对对。 这是关于这个租房的这个能接受义务教育的一个条件，就是记着东城区是2015年5月1号，也就是现在您要再去租房，这个不太可能了啊。另外比如说您租的是地下室什么过道房或者是那种违法建筑也都是不行的，东城是不可以的。 而且这个还手续还要全。 对 啊，你要有案可查。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通州呢这个基本上就是实行这6年的一学位是吧，这个来跟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通州呢这个因为现在它的这个位置地位这个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在很多方面很严谨。这个从买房来讲，他是首先的是北京籍户口不一定在他那个地方买房，这一条他就有限制，就控制这个一定的这个人口的进入啊。另外在这个孩子入学问题上呢，他也是从宽松度上面来讲呢还不如其他这个区，他是这样强调。从2018年开始，通州区呢开始实行6年一学位，其某套住房地址用于失联儿童入学登记的，自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 6年内只提供一个人入学的学位。 对，也就是说您买这个房子，如果说这个已经在这个6年、比如说刚用了2年什么的哈、已经用了，那你这4年都是不能再用这个学位的。 这个就是你刚才我们高主播这个讲的这个强调的，就叫大家注意的是，你买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这个学籍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权限有没有过期，有没有这个作废了，或者是你不能用的，还在6年内，如果不是，那你买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了。 没错， 这6年一学位，这也是一个创举。通州区呢，这个教委还明确规定呢。本市户籍无房家庭，户籍不在通州区，长期在通州区工作居住，符合在通州区连续担任并实际居住3年以上，且在住房租赁监管平台上登记备案的，夫妻一方在通州区合法稳定就业的3年以上等条件，这样的子女呢，也可以在通州区接受这个义务教育啊。但是他这个每一个条款大家都要搞清楚，这个也不要太高兴，也不要太压抑。 对，然后呢，像这个海淀啊，因为大家上学的也比较多嘛，是吧？所以呢，关于这个海淀呢，大家也是这样说的，就是6年一学位啊。对。然后另外呢，符合在海淀区连续单独承租住房并且实际居住要3年。对吧，这个大家记好了，要在3年以上，而且您还得在这个租赁平台去备案的啊，那这样的子女您才能在海淀去接受教育。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海淀其实也是这个比如看中这个爹妈的这种房产的啊，如果你用爷爷奶奶的房子想在海淀上学，也是反正有点困难啊。对， 但是这个要看啊， 也是要看、 也是要具体这个看，如果他虽然讲这个他符合假如他符合他是这个集体户口当中的这个一个，那他也是可以的，对吧？ 没错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特别关注的关于这个目前北京学区房的房价啊，是否还是会这种居高不下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个北京是这个现在的这两年从去年开始啊，这个房价的控制相比较而言还是这个比较好的，但是呢从今年这个全国的这个一季度平均这个房价来讲，全国都是这个在这个上涨的这个总平均上涨速度在8.7%啊，这8.7%确实，这是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呢，北京的房价呢，因为在调控啊，这个五线的这个控制下呢，这个房价上涨的这个比例这个不太大，涨幅不太高，尤其是这个你别说这个北三环这个学区房这个现在已经出现低于6万平的这个价格，位于北三环附近的这个一套呢，这个150平方米的3居室学区房报价呢，才这个900万，这在以前是这不可能的啊。据中介介绍，啊，总价高、单价低的房子，存在近50万元的讨价空间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知春路啊、海淀黄庄、中关村附近的学区房，成交均价约在11万左右，相比是在最高点呢，这个回调到20%这个以上，但是就这样的房价，这个也是一般人承受这个不起的。 对， 11万什么概念？对吧？ 对。 学区房的房价是不是？其实学区房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伪概念啊，伪概念不存在这个。真正也那只不过是当时人家是为了这个卖房啊、租房啊，这个造的这些舆论。现在呢，国家这个强调都不准提这个学区房的。 没错。所以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学区房的这个房价啊，就是毕竟它这么高，还是因为大家有需求，就可能一直都在去买啊， 对， 或者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以后如果说这个租房就是也能够比如北京户籍的呀，或者也是能够去上学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它会下来一 些。包括现在自从这个317政策以来啊，这个学区房的这个价格其实还是下来一些的啊， 下来一些的 、没错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次教育出台的这个政策啊，就是很多朋友会说会不会影响到这租赁市场，那是不是会到时候这个租房也能上学了，那个租房的价格就一下子上去了呢？对，也有朋友会这样去问啊。 他是这样的，关于这个租赁市场的这个价格问题呢，这个即便是没有这个教育政策的出台，北京市的这个租赁房啊，这个价格已经上涨了，而且上涨的这个幅度这个不低，所以有些人说这个房价这个没降下来，租金反而涨上去了，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过渡的过程，到一定的这个时期，当我们的这个公租房啊，这个其他的这个集体这个租赁房啊，一些这个陆续的这个出来的，供应面大了，人员中心区的人员相对减少之后，这个供求的这个平衡关系呢，要逐步趋于稳定。一旦稳定，这个租金这个不仅不会这个升上去，还会降下去，但是呢，这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啊。我估计，大概在3年内才能出现这个租金往下这个降，因为从现在我们的住房这个和这个租赁这个之间的这个比例来讲，还处于在这个低位的这个状态，它还要升到一定的空间以后才保持稳定。 而且另外啊，这次的这个就是租赁这个教育政策，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限制的，它不是说随便什么样都可以的，对吧？它有一定的限制条件，比如说首先它要有这个户籍，对吧？ 对， 你可能也是北京市的户口或者西城户口什么的哈。第二个是你得无房啊，第三个就是要单独承租并且稳定就业和居住要3年啊，所以据这样的一个统计，真正满足这些条件的人员数量可能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影响面不会太大。 对，所以它只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啊，不会成为说租房一个炒作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是是是。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去担心说是会不会这个政策出台以后，这租金哗一下就上去了，其实也不会的。 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主张呢，就是。我们一个是按照这个政策的那个，不要这个过度去解读，跟媒体更不要去这个夸大的它的这个影响面。其实刚才这个我们这个高主播讲得非常好，其实它的这个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还相对稳定才是我们的基本面。 没错。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朱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说，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还会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解答哈，我们明天再见。 好，再见。 油瑞麟五一专档免费送鱼油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没错，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如果您也关注家人饮食健康，如果您是瑞麟的新朋友，今天最后一天免费领鱼油的机会啊，可千万别错过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本档活动是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仅有100瓶的免费机会。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家住海淀区的许阿姨说，昨天已经去免费领过鱼油了，瓶身上全是外文字，一个都不认识，不过女儿说这是纯进口的，应该不会差的。今天我还要陪隔壁的老刘去领鱼油呢。还有西城的李大爷说，我刚听到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既然是公益活动，那就多举办几天嘛，也让我们大家可以多享受几次福利呀。 这一听呢，李大爷就是位爱凑热闹的主，您啊说的一点没错。这次活